是心与心的相拥，牵手多少跋涉的风雨，风雨化作动人的歌谣，牵手多少海水的颠簸，听过增添岁月的骄傲。

的红脸蛋哟，漂漂亮亮小美人哟，痴心的爱着你，你爱我的妻哟。

着大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。